第四章，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么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么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是恋爱至于嫉妒么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慈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信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异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受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务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。论断律法，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哎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作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小事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